干嘛干嘛？难道那些负责警戒的同志又遇到敌袭了？哎呀，这里敌军怎么这么拼命啊？ 可能是想领加班费吧。嗯， 啊，哎，抱歉， 抱歉。 刚才收到尤里西斯的详细报告，出现在走廊靠近帝国方向出口的物体是个球状或者类似球状的东西，表面材质是合金和陶瓷复合材，经过我们计算质量大约超过40兆吨。 兆吨？ 是，应该是直径45公里的人工天体， 换句话说是个跟伊谢伦一样的要塞。哦， 画面马上就要出来了。 啊， 那个是秃鹰之城。 是他。 真是想不到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把亲善大使送到这里来。一月份的那一次接触战难道就是前兆？ 那一次吃了败仗，干脆把舰队连同根据地一起搬过来了。 他们还真是够努力的。 不过你也不能太小看他，这就可见帝国已经开发出新技术了。 现在还谈不上什么新技术吧，这一次的规模虽然大，不过呢，不管我们怎么看，这都像是弥补缺口之类的举动。 话虽如此，不过敌人这次的举动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意外，同时也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戒心。目前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敌人的兵力比以前强大了许多。梅尔卡兹指挥官，这件事情你一定感触很多，不过事出突然，希望你能够提供秃鹰之城的资料给我们。 是。秃鹰之城要塞直径45公里，比伊谢伦小上2圈，可收容舰艇16000艘。主炮是一种称为秃鹰哈肯的硬 X 光束炮，波长100A， 战力相当于马力7亿4000万兆瓦。 难道是要塞炮跟要塞炮互相撞击？ 这场烟火一定很壮观。 完成伊谢伦要塞的主炮，然后又攻击伊谢伦的防御，到底哪边会获胜呢？人就是这么矛盾的动物。 你又来了。 不过不把杨指挥官请回来恐怕不行哦。 对，是这样没错，不过杨指挥官至少要4个礼拜才回得来，而且这个期限只会延长不会缩短。 好一幅快乐的蓝图啊。 够了，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一旦伊谢伦要塞失守的话，帝国军一定会大举入侵同盟境内，目前国内还没有足够的战力可以对抗罗格兰公爵，到时候同盟军恐怕就 完蛋了是吗？ 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总之应该先做好舰队出击，同时帮助民众完成避难准备，全要塞进入一级备战状态。为了预防万一，电脑资料应该备好，随时可以消除。另外发出超光速通信到海尼塞去，内容就写4月10号帝国军大举入侵伊谢伦走廊，并且带来移动式大型要塞，请给予紧急援助。审查杨威利的工作并不是每天都有，不但日期不定，时间也不定，对杨来说什么事都没有办法做，整天被软禁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不过准备好的辞呈他一直没有提出来，杨对于审查会做出什么样的结论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杨的存在对他们来说虽然是一种阻碍，不过只要他们还需要利用杨来对抗帝国，就不能除掉他。既然早晚要放了杨，那就等着瞧吧，到底他们会采用哪一种方法。就算要提出辞呈，杨也希望能够搞出一些戏剧性的场面。在这段时期一直在艰苦作战的应该不是杨，而是另外一个人，菲利加。 上尉，实在很抱歉，贝伊准将说的全部都是真的，我看那些媒体应该不敢报道。前几天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你听过爱德华委员会吧？那是为了纪念去年政变牺牲生命的议员杰西卡·爱德华女士而组成的反战团体。这个团体以征兵制度不公平为诉求，根据他们的统计，正经界和官方要员的子弟实际上被征兵的不到15%，而被送到前线的也只有1%而已。委员会根据这项资料向政府公开提出质疑，不过大多数都被多留尼政府拦下了。关于这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个媒体曾经报道过。 是吗？ 更可怕的还在后头，爱德华委员会不得已之下只好进行示威，结果 尽管队以他们未正式申请为由而加以阻止了。示威队伍被追到小巷子里，又遭到忧国骑士团的突袭，所有人都被打倒在地，连女孩小孩都无一幸免。这个时候警官队只好远远地看着，一直到忧国骑士团走了以后，警官队就把原本应该是被害人的所有委员会的成员抓了起来，而且还告他们骚扰。 有这种事？ 没错，第二天的报纸却照警官队的说法，指这个是会员之间的纠纷所引起的。 我本来还在怀疑会不会有这种事呢，看来是我自己太天真了。我总算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怪不得这次的事件所有相关者都怕了不敢出面作证呢。 像这种情况居然也能叫做民主国家，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啊。为了避免事情越来越严重，杨指挥官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放着不管，我也来想想办法吧。哎，看来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我来帮你的忙。 不用了，你是客人，你坐着就行了。老是这么麻烦你，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千万别这么说，格林小姐。家里多了个年轻人，整个气氛都开朗多了。我们老头子也很高兴，又能跟政府唱反调，应该是我跟你道谢才对啊。所以你千万别客气，安心的在这住下来吧。 这好像不行啊，我们得快点把杨指挥官救出来。 对。 嗯，整卫，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我没拿什么。 上面是不是登了坏消息？ 其实是…… 让我看看。 这些都是无聊而又无稽的报道。 我连生气的力气都没了，看来这些媒体果然是不可理喻。 指挥官，你是个优秀的青年，不过你太年轻了，根本不了解战争的本质啊。你听我说，缺乏紧张感的和平跟自由很容易让人堕落，只有战争能够让活力跟规律恢复过来，只有战争才能够加速文明的发达，给人类的精神跟肉体带来进步。和平跟自由如果持续太久，便会出现重视享乐跟颓废的世纪末现象。关于这一点，你最喜欢的历史不是也可以证明吗？ 你的意见非常宝贵，那些没有在战争里丢掉性命，没有尝过失去至亲之痛的人，或许会相信你所说的话吧。对于那些利用战争，用别人的牺牲建立自己快乐的人，这的确是很有吸引力的想法。对于这些一点都不爱国，每天装模作样去骗人的人，更是如此。 岂有此理，你说我们对国家的爱都是假的吗？ 如果像你所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保卫自己的国家，还有做好自己牺牲的准备，那么你们在要求别人之前，自己为什么不做做看呢？人类的行为之中最卑鄙无耻的又是什么？那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向权力靠拢的人，自己却躲在安全的地方歌颂战争，却不断地强调爱国心还有牺牲的精神，把别人送上战场。维持宇宙和平最好的办法，不是跟帝国继续展开毫无意义的战争，而是铲除这些寄生虫。你说对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寄生虫？ 除了你们还会有别人吗？ 这简直是侮辱，超越想象限度的无礼。我们必须重新审核你的品性。我宣布这一次的审查会必须要延长。 我有异议。 不准你发言。 根据什么不准我发言？ 我没必要跟你解释，你必须遵守规矩。 你干脆现在命令我立刻离席好了。我跟你老实说吧，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也听不下去了。就算为了薪水忍受你们的侮辱，也该有个限度才对，你们太过分了。 喂，什么事啊？你说什么？真的吗？我明白，我们马上会讨论对策。暂时休会，审查会的成员到另外的房间去。杨指挥官，你在这边等就行了。 这次又没有递出去，不会又发生政变了吧？要是议长翘辫子，那可太棒了。 上将，有什么事吗？ 你来了，出了大事了，上尉。帝国军大举进攻伊谢伦要塞了。 这么一来，审查会那些人就会放了杨指挥官。 一点都没错，说起来真是讽刺，这次帝国军居然成了救世主。雷贝诺已经查出杨被软禁的地方了，我们去接他吧。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不用多做考虑吧？应该要求杨指挥官尽快返回伊秀伦要塞，击退帝国军。啊，不，应该是拜托他回去击败帝国军。 这么做未免太糗了吧？ 难道你还想继续审问他吗？帝国军马上就要杀到这个行星来了，现在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选择。审问跟保命哪个重要啊？ 这不是我们几个人就能决定的事情啊！这么大的事情，我得要先问问多留你议长的意见才行啊。 那你就去吧，只要五分钟就解决了。 杨指挥官，现在出现紧急状况了，帝国军已经大举进攻伊秀伦要塞，敌军夹带要塞推进装置整个移过来了，现在事态紧急，我们必须马上赶去支援才行。 你的意思是现在要我回去吗？ 这话还用我说吗？你身为伊秀伦要塞的指挥官，阻止敌军入侵根本就是你的责任吗？ 不过很遗憾，现在离前线那么远，又在接受你们的审查，更何况我的态度那么差，说不定会被革职呢。不晓得审查会方面打算怎么处置我？ 审查会决定终止调查，我以国防委员长的身份命令你马上返回伊谢伦要塞，担负起防御和反击的责任。 那好吧，我这就回伊谢伦去。伊谢伦那边还有我几个好朋友，不过我想你应该会保障我的行动自由吧。 现在你已经自由了。 既然这样，很抱歉，我失陪了。哦，对了，这一次你们特地选在帝国军入侵的时候把我从伊谢伦要塞前线给调回来，到底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做个说明。不过这当然是伊谢伦没有沦陷的情况之下了，失陪。 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 什么人？他不就是救国英雄吗？要不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现在我们呢早已经向帝国投降，被当成政治犯关进监狱里头去了。我看怎么样也不能在这儿玩审判游戏吧。他应该是我们的恩人，结果我们不知道感恩图报，这几天反而一再的折磨他，这还像是个人吗？ 你自己看看他的态度，他对上级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 上级？政治人物真的有那么了不起吗？我们对社会性的生产根本毫无贡献，顶多啊是受市民所托，更有效率的重新分配市民缴纳的税金而已嘛。其实我们做的工作也就是这样了。就像他所说的，我们是社会的寄生虫，我们有这么大的声望，完全是一种宣传上的错觉而已。好了，这些都别再提了，附近不是发生火灾了吗？大家还是关心下灾情吧。杨指挥官已经说了，敌军发动攻势之前是谁把他从前线调回来的，这个责任该由谁来负？我看这一次需要一张辞呈，不过当然不是杨指挥官的了。 杨指挥官 啊，嗨。这几天给你添麻烦了。 你想道谢的话应该跟葛林上尉说，我们只不过帮点小忙而已。 谢谢你了，上尉，我真不晓得怎么说才能表达我内心的感谢。 您太客气了，指挥官，这是我身为副官的职责，不过我很高兴能帮得上忙。 其实我…… 你们两个这么不会说话，一点都不像年轻人。哦，对了，要回伊谢伦可不能空手回去，我看你们得准备准备。我们大伙先去填饱肚皮吧，吃顿饭的时间伊谢伦应该不会有危险吧。 敌方的要塞现在正以正常航行接近我们， 既然是这么大的质量，我看应该不可能进入走廊之内吧。 大约在14个钟头之后就会进入彼此要塞的主炮射程之内了。 14个钟头？4个礼拜，再撑4个礼拜杨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尽量拖延等杨回来。战术上 应该以防御为主，随时应付敌军的攻击。 请等一下，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千万不能让敌军察觉杨指挥官他不在这里。 这是当然的， 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固然很好，不过要是过于消极的话，不是更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吗？ 这么做的话，说不定可以让敌人以为是杨指挥官的策略。 要是办不到的话呢？ 上一次辛辛苦苦攻下来的伊谢伦要塞又得双手奉送给帝国了。 现在民众对于政治渐渐失去信心，侥幸还有一位兼具实力与人望的高级军人存在，我就是说你呀，杨指挥官。对于民主共和体制来说，这种现象非常危险，我认为这是培养独裁政治的温室。 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温室的小花了。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目前这种情况跟500年前银河联邦完全一样，搞得不好的话，你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鲁道夫·戈登·鲍姆呢。 你先等一下，雷贝诺委员长，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成为掌权者。如果我有这个打算的话，去年政变的时候我的确是有机会的，结果我 也希望是这样，不过人是善变的动物，我很怀疑鲁道夫一开始就想成为独裁者，在没有得到权力之前，就算他有独善其身的想法，不过可能不是有理想有信念的改革者，得到权力之后他就完全变了。我怀疑全面的自我肯定让他把自己变得神格化了。 你的意思是说，一旦我掌握权力之后，我也同样会变质吗？ 这一点我不晓得，但愿不会这样。我只希望你不会为了保护自己走上从前鲁道夫的路，但愿不会有这么一天。今天我说了那么多无聊的话，我在这里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其实谁都不愿意无缘无故的被人怀疑。 我只不过是执行议长的命令而已，这么大的责任怎么能让我一个人扛呢？ 尼古拉·庞提老兄说的没错，那就大家一起提出总辞好了。不过遗憾的是，你是国防委员长，就算辞了职，还有很多适合你的职位。万一我辞去议长职位，就不晓得该去哪里好了。 多留你议长，我明白了，我会一个人负起责任的。 是吗？不过就算你辞了职，万一审查会内容被公开的话，政府整体的形象会受到影响。我看你在辞职之前先把这件事处理好吧。我就说到这里了，艾朗兹。 关于你这次要率领的援军，现在来说呢，国内只剩下第一舰队，别无选择了。 第一舰队总司令巴耶达中将是你第二舰队时期的长官吗？ 嗯。什么？这么说巴耶达一定会全力帮你才对啊。 杨指挥官。杨指挥官，你身为公务人员，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名誉，所以对于这次的审查会，我想你应该不会对外发表有损政府形象的言论吧。 这么说，现在你自己也承认了，这一次你们所召开的审查会，万一被外面的人知道，将会有损国家的形象，是吗？也因为这样，你才有现在的要求。 我只是善尽一个身为公务员的职责而已。不过我也相信，你在善尽公务员职责的同时，也会确保你自己的权利才对，是不是，指挥官？ 哼，相不相信是你的自由了，委员长。 杨指挥官，你说的没错，我求求你，千万别做出有损国家颜面的事情。 你别这个样子，这里还有别人在呢。关于这一次审查会，我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我现在关心的只是怎么样打赢这场仗而已。 这家伙简直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了。 跟这种人周旋，还不如好好的想想怎么打赢这场仗才是上策呢。 他还想帮多留尼议长留个台阶下呢。 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同盟政府老是喜欢自负双手，自不量力的跟人家打仗。 你说的对呀，不管那些政客怎么想，这场仗我看是非打不可喽。 一点都没错，再怎么说伊谢伦才是我真正的家。上尉，我们也该回家去了。 距离70公里，主炮有效射程10万公里。 真是的，政府那些笨蛋这个时候还把杨指挥官召回去，老是不动脑筋，气死我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这些笨蛋还不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 哎，搞清楚啊，我可从来没有投票给多留尼他们呢。 这不是你有没有投给他的问题，他是多数人选出来的吗？这么不满意的话，不如回去当老师，从启蒙教育开始吧。 你别再发表高论了好不好？难道你是欧贝泰啊？小朋友， 待会儿啊，说不定会轮到空战队上场，能休息赶快休息。 敌军要塞的通信， 用布衣幕看看，应该只是收信而已。 叛军，不，各位同盟军朋友，我是银河帝国军秃鹰之城派遣部队总司令凯普上将。战火即将点燃的此刻，我想跟各位说几句话。我希望各位尽快投降，要不然的话，就只有在战火中自求多福了。 作风古板，不过还算像个男子汉。 伊秀伦要塞没有回信。 是吗？那真的很遗憾。其实我很想一睹杨威力的庐山真面目，看来只要用军人的办法跟他在战场上一决胜负了。要塞主炮填充能源。 秃鹰之城主炮填充能源。 伊谢伦要塞外缘覆盖着厚厚一层像水银的流体金属，进行飞弹攻击和炮击时所产生的物理性冲击都会被吸收，而且表面还会反射出镭射光束。就因为防御攻势无懈可击，目前为止伊谢伦要塞外缘从来不曾遭到破坏，不过这也即将成为过去了。 能源填充完毕， 发射。 生まれたばかりの星たちとおずおずとしたきらめきの中に君は熱い思いを感じるはずだ。君を渡ってみないか、惜しく流れる星雲をその懐に抱かれた時に、君は深い命を感じるはずだ。心を澄ませ、耳澄ませ、旅立ちの情曲聞いてみよう。 号称坚不可摧的伊谢伦要塞，已经因为移动要塞秃鹰之城的破境而显得岌岌可危。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要塞对要塞。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